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北京新的一周要开始了，欢迎你在公众平台上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歌啊，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就可以了。今天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后台上已经提前来点歌了啊。开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少年阿木点播了，来自郝云的这首怎么说呢，也是一首很戏谑很有趣味性的歌曲，来自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这个词儿，喊我又想到了现实的生活，更喊当我看到人们都在忙碌着，喊见干，背上有点凉，心里有点忧伤，突然想起爸爸说的话，我又看到了身上的伤疤，看这些年我也没什么变化，眼泪不停地涨，心里有点慌张，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我的生活灵感，一心只想着怎么去挣钱，这做起来哪有说的那么简单，一年到头来我还是一个穷光蛋，今年突然挣了一点钱，突然好多人都和我有缘，感到世界很温暖，好像混了三十年，终于混到我的春天，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我的生活 啦啦啦啦啦啦啦。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这里写一首歌名，把你的祝福或者是想念一并的送达出去就可以了。欢迎在平台上的缠绵、爱家、春晓、赤兔，还有元气少女啊、王峰、红，还有正在包饺子边听歌边做饭的幽灵、佩瑶、思琪都看到啦。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小熊的点播，正在点播的一首《掌心》。小熊呢是听了20年无印良品了，可以说是拥有他们的全部卡带。前两年看到品冠演出，我是在观众席最前排的位置，双手高举着给他看我收藏的那些卡带。当他唱《掌心》的时候，我还特别荣幸的能到台上和他一起合唱这首歌。虽然那年是一个非常冷的冬天，但是当时的那个瞬间，那个画面和品冠一起来唱歌的那种温暖，我依然还记得。所以今天还想在节目当中点播来自无印良品的这一首《掌心》，再次找回当时的感觉。 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掌心让我看看你是只有神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破你那张你的心。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尽独行。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是只有神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情，你的火，你的掌，你的心，就要毁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继续，我们要送出的一份祝福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九岁的小美女前进，要替她送出一份生日祝福。因为今天呢，2018年5月7号是小美女前进的好朋友小美九岁的生日，所以通过她的留言，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把这首歌替前进送出去，要祝小美天天快乐，拥有最好的未来，也要长得快快长大，美美的。 自刘若英和林妙可两个人一起合唱的《最好的未来》，也是在公众平台上前进这位小美女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小美九岁的生日礼物。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公众平台上留言，比如说说句心里话，还有佩瑶都来了，思琪说最近好累，追寻的路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吧，希望能在节目当中听一首给力的歌，也希望能够听到来自未来，来自阳光的一份鼓励。泪雨尘缘也说今天有点小开心，哎，想听巫启贤的太傻来缓解一下心中的郁闷。开心为什么要郁闷了？还有非常缠绵水与火的缠绵和谢谢两个人在一起在车上共同在听我们的节目。下面的这首歌也是关于一段故事，这首歌曲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而这首歌是今天这两位主人公的爱情定情歌曲。我和爱人结婚13年了，13年的春夏秋冬我们都是平凡度过的，说实话没有什么太浪漫的回忆，可如果真要说一件的话，那就是他是我的初恋，而我们走在了一起，也让人生当中的第一段恋爱成为了永远。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红豆》，因为这是我们的 定情音乐。 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暧昧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 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想要点播的歌，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平台上的天宇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天使》，送给我曾经的初恋。是因为这首歌刚好是当年他推荐给我的，两个人已经快五年没有联系了，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他，也希望他越来越好。欢迎似水流年，欢迎王峰。王峰也说了，最近感觉特别的迷茫，想听一首 Beyond 的《谁伴我闯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然后把这首歌送给一起收听节目的谢谢和水与火的缠绵，还要送给最近不太顺利的思琪和王峰，更要送给在节目当中刚刚念出祝福的天宇。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我希望在你迈向明天的路上有声音，有音乐，有我陪着你。 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 相信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 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 其实我刚刚还想把五月天的这首歌的名字挪过来，我们很想对妈妈也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愿让你一个人。5月11号，在那一天，因为考虑到13号母亲节是一个周日，所以我们将节目的整体的主题呈现放在了11号，也是在这里向各位征集，在生活当中这么长时间，母亲最让你感动的或者最让你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写下来发给我就可以。我会在5月11号那天的节目当中1个小时，和大家通过音乐，通过故事，分享你、我、他、我们和母亲之间的点点滴滴。在半点之前，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首歌是来自程斌的点播，张震岳小雨，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来告诉呼唤一下广播前的朋友们，还记得我这个老朋友吗？程斌。 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

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天下午，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将再度来到北京广播大厦举行公益演出，带来弦乐四重奏音乐会。音乐会上，观众将欣赏到莫扎特的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和《梁祝》的经典片段。继续来关注，近日 Twins 组合现身成都举办 EP 花约签售会，活动当天蔡卓妍身着花系上衣清新亮相，与花约的主题完美契合，而众星童则以白色衬衫诠释简约之风，两人一经出场便引得现场沸腾，被五月的成都带来花约力量。最后关注，暌违三年，2018张靓颖真相世界巡回演唱会前晚唱响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张靓颖大胆地躺在一口水晶棺材造型的道具里，从舞台中央缓缓升起，四周黑曜石交错，伴随着开场曲顺流而下，荆棘丛生的藤蔓里暗影彤彤，预示着这条关于真相的探寻之路悬念迭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新的一周喽，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写一首歌的名字啊，或者是分享一段你在周末两天的心情以及这周的一些计划打算都可以。今天上半时段已经送出了生日祝福了，下半时段的开场曲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吴大兴点播，彭坦春晓的这首《我们的小世界》。 就藏在你心间，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在这浪漫的夜， 在这下雨的夜， 用雨水代替我亲吻你的脸， 你对我很特别， 很奇妙的感觉， 你的微笑能映红我的脸，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中，在公众平台上的佩瑶也说了，说今天听了上半时段的歌曲，感觉好甜蜜，好缠绵，好像都是情歌主题啊。本来也想点《思念是一种病》的张震岳、蔡健雅啊，就想换一首薛之谦的歌，还给了我 A B C D 四个选项，天哪！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范范的点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上周应该也有朋友在平台上点播过一次，这是来自赵雷的《成都》。你看，这不是情歌了吗？范范呢是一位安徽男孩，那目前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他点播了一首《成都》，也是因为这座城市是他当年和女朋友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共同商量定居的城市。原本呢可以去上海，但是留在成都可以来照顾女朋友，所以今天也要把这首《成都》再次的送给范范，送给他和女朋友两个人温暖又稳定的家。还有就是希望推荐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此刻在留言栏回复《成都》两个字，你可以跟着这首歌一起来唱，享受一下漫步在小巷街头的感觉，回复《成都》。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欢迎各位在公众平台上回复成都两个字，跟着这首歌一起来唱。说实话，当这首歌第一天上线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听到这样的旋律，我会觉得整个窗台上都被阳光洒满了，那种感觉特别的明媚，特别的好。我相信不管是成都还是任何一座城市，只要有真情在，就会有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会知道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的这首歌很熟悉，这是来自卢冠廷的《一生所爱》。一说到这首歌，也许你会想到《大话西游》这部电影，对吗？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谈电影，我们来说说这首歌曲背后的两个人，一个是卢冠廷，另外一个是他的爱人唐书琛。卢冠廷刚出道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难被注意到的人，不管是从颜值、身高还是才艺各方面来看，哇，他真的很不出彩，放在人群当中很快就找不到了。而且呢，卢冠廷有读写障碍，没有办法看字写字，更没有办法给自己的歌来写词，他还有化学过敏症。上学期间，卢冠廷一直是那个不及格拖累全班成绩的人。这个时候唐书琛出现了，他很欣赏卢冠廷身上的那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即便是上天给了自己那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还能够坦然地去面对一切，而且在描写音乐在创作歌曲的时候还是那一种执着豁达的感觉。所以唐书琛开始慢慢地帮卢冠廷创作歌词。可以这么说啊，卢冠廷比较经典的作品几乎都是唐书琛填词的，两个人也是真正达到了一生所爱的境界。 过去了再不留，红红落叶 想买枕头呢，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在白云内，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唔难逃避。 刚刚成都是前一阵子在地铁当中经常能够听到的歌，其实包括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也说了，说听到成都也是瞬间被拉回到之前在那边漫步街头的回忆当中，还有快乐的小猪也来欢迎。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虎子，他想点播林俊杰的一首歌，要把这首期待爱送给你，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底部的留言栏来点歌。12:49，看到时间应该还剩一首歌的时间了，所以看看今天节目的结尾，最后一首歌要送给谁呢？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关怀。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生命的云的方向我一眼就看出来。 去爱。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詹詹，他点播了一首，怎么说呢，是初中的时候学校的一首放学曲目。我不知道，想不通啊，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歌，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很欢乐的旋律，来自周迅的《看海》，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同时也要感谢今天一个小时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在明天中午12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